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过完这十零集看看做成怎样、因为开始弹一些做多一些节目，但是是的、希望这十零集精选的都做埋佢啦，咁啊9月16日咧就正式分台啦，咁大比安天娜咧就会脱离巴打台，咁啊无谓影响巴打台嗰个生存空间啦，因为始终都系牵涉政治，而家大家都明白噶啦，总之做政治嘅嘢就比较麻烦啲。如果有一日大比冇办法再做节目嘅，咁啊变翻啲休闲呢啲咯，或者讲下啲北上广深啊，讲地处肉啦。咁节目开始，今日嘅主人翁系女性，静子，48岁，单身，冇屋企人，喺呢个城市里面一个人生活咗好耐，32年，好中意行山，一放假就行山，逢星期六、星期日，一个女人都可能去露营、去行山。行嘅系行一啲少人到嘅地方，佢好享受喺森林啊、树林里面嘅生活，因为佢乡下就系呢啲地方。但系年纪大啦，有阵时体力冇办法支撑到嘅话，佢想回显社会，因为一个人，所以佢参加咗啲老人义助计划，今日发配咗佢第一个，亦系唯一一个。的老人今年接近70岁，收哥他行动有点不方便，但是基本上可以自理到的，他来到帮他洗衣服啊、买菜啊、煮两餐饭啊，因为一至星期五他始终要一个人过，星期六日就靠静子帮他手，两个人谈得很埋。阿收哥虽然看到他很严肃，好像很多心事咁，但是识个静子之后，慢慢就开朗咗。佢不良于行，好多嘢一见到静子嚟嘅时候，佢就安排好静子帮佢做呢做那咁。咁静子都好开心。两个人倾开偈，原来两个都喺一个大山头度生活，系同一个乡下，但系年龄唔同，静子又好似。唔识呢个人咁，嗰一段时间，静子嚟到收哥家，收哥啱啱跌低咗，静子扶佢去洗手间，将佢放低，佢话：你件衫湿晒，我哋换衫好唔好啊？阿收哥话：我有个纹身，唔方便俾你睇到，惊吓到你。唔怕唔怕，脱咗件衫，左边背脊近膊头位有一只好大嘅蜘蛛，就系收哥嘅纹身。静子一见到，成个人打冷震，但系佢若无其事处理好晒啲嘢就离开咗。翻到屋企嘅时候，静子谂起前尘往事。他阿妈早死了，他爸爸凑大他的，他爸爸 喺一个喺山区里面做一个农即系农业人员，即系咧照顾啲花花草草啊，有咩事啊，或者救伤亡啊咁，搵唔到咩钱。但有一日，佢爸爸俾人袭击死咗。佢行到埋去嘅时候，佢仲有一口气。当时嘅警察同佢讲：，埋去睇下佢啦，佢唔得噶啦。静止埋去见到佢老豆嘅时候，老豆临死讲咗句说话：，左边背脊有只蜘蛛嘅纹身，跟住就断咗气。相对比，即系话收哥就系杀佢老豆嘅凶手。当时嘅差人哥哥好后生，小贤搭住佢，同佢讲：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。离开咗之后，冇人冇物，只能够翻去大伯嗰度，即系佢老豆嘅哥哥。见到佢哥哥大伯嗰度，佢同佢讲：你读完初中仲有几个月，你就出嚟搵钱啦。我唔会供你读书嘅，但系咧，你哋屋企争我100,000，你一定要还俾我。静止心谂，我都冇听过爸爸讲嘅。佢话你阿妈死嗰阵时候，你爸爸应承咗赎翻一个心口针俾你阿妈。你阿妈是一个大户人家，好有钱，可能你唔知道。跟住老豆喺屋企，佢带咗一个心口针，系欧洲款式，系一个古董嚟。为咗你阿妈嘅医药费，你爸爸将呢个心口针卖咗，攞咗啲钱出嚟，卒之你妈妈都忍唔顶唔住，唔喺度啦。你媽媽臨死嘅時候同你爸爸講，佢要將呢件心口針留俾你，等你第時出嫁用。你爸爸同我借100,000去買返呢件古董。就喺佢出事嗰日，朝頭早問我攞嗰啲100,000，點知唔好彩，錢又冇咗，心口針又冇咗。但是我不理你的，总不知道你还是这么多收线。静止很吃惊，不知道怎么做十零岁靓妹，卒之读完书之后真的出来找工作。他很喜欢望山，由细到大都在这里。今天他爬了上部山，个山腰那里眺望整个村镇的地方。他发现有个男人都在那里，除了件衫，穿着件背心，左边有只蜘蛛在背脊。静止知道这个就是杀人凶手，杀他老豆凶手。他将自己的怒气压了下来，想看看他在哪里，然后他静鸡鸡地跟着他。怎知这个男人向山里面越走越入，越走越入。静止在山里面长大，他亦都没有一啲害怕的感觉都没有。去到那里的时候，那个男人突然间拧转头，就将静止强奸了，逃之夭夭，再没有见过他。静止没有讲给人听，摆在心里面这个秘密，他希望由他将这个人绳之于法，没说。但是事隔几个月之后，他大了肚，怀了孕，他不能够被这个瘦仔出世，卒之在一个高处的地方跳下来流产。但是这件事在村里面成为话题，淫妇啊，十零岁的靓妹全部都强加在身上。当时警察哥哥捉住佢，佢话咧喺呢啲咁嘅小乡镇度，你留喺度冇咩用， 離開啦，我有啲錢啊，三四千蚊，我話過我想辦法會幫你，但而家真係冇咩辦法你要離開，希望我哋會再見面啦。俾咗五千蚊啊，靜子，靜子喺度喊，揸住五千蚊離開咗，就出咗嚟而家呢個城市嗰度，因為佢冇辦法再生細路仔，因為嗰次流產之後，亦都佢嘅仇恨擺咗喺度，佢冇辦法去愛人，就咁過咗三十二年。今日見到個兇手，佢好緊張，佢知道呢個兇手嘅性命就喺佢手裏面，佢隨時都可以將佢攞得翻。佢請假翻翻去以前鄉下嘅地方，去到派出所揾咗退休嗰個警察哥哥小賢，而家應該叫賢哥啦。講俾佢聽，其實嗰陣時我哋有懷疑過收哥，不過冇證據，又好難做。如果當時你話俾佢聽佢強姦咗你，我哋由呢件事開始拉佢嘅話，即使當時拉佢唔到，佢走咗天涯海角，我哋都會揾到佢。點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時隔咗32年，呢件事又喺度。我而家咩都唔想諗，靜止個腦裏面諗，我係想知道究竟係咩心口針。佢揾返佢大伯，佢大伯依然健在，佢大伯講咗一個圖樣俾佢，佢揾人做，做咗一個都做得相當遲下，佢擺個手心裏面，跟住佢返返去見到收哥，佢將呢個心口針擺喺收哥面前，係咪好眼熟呀？跟住收哥抱頭痛哭，係咁喺度喊，你殺咗我爸爸，你強姦咗我，我成世人所有嘅嘢，所有失去嘅嘢都係你俾我。收哥繼續喊，佢話以前我一個壞人，我嗰日見到你爸爸佢喺度數錢，手頭上揸住個心口針，我唔係想殺佢，我只不過喺後面就咁攞支棍咬佢，點知第二日睇新聞佢死咗。咁個心口針呢？個心口針我唔想人知道，我收埋咗一個好秘密嘅地方，我唔可以同你返去搵，但我可以話俾你聽喺邊度。對唔住，其實呢幾年我不停咁慚悔緊，我唔想造成你嘅傷害，但係傷害造成咗，我其實係冇辦法嘅，我亦都唔希望你原諒我，你快啲去搵返你爸爸留返俾你嘅心口針，當係我對你嘅贖罪。靜子揸住張地圖離開咗，返返鄉下嗰度搵到阿賢哥，賢哥根據地圖同女同佢爬入深山去搵，有棵大榕樹卒之去到嗰度，棵榕樹好巨大，好容易搵得到，兩個人筋疲力竭咁，因為亦都由山腳行到山腰已經是四個鐘後，挖了出來開了它，裡面有一個盒，開了個盒之後就見到這個心口針，好靚好靚，靜子揸住個心口針在那裡喊，他明白他爸爸和他媽媽對他的愛就在這個心口針裡。去到這裡他一點都不介意阿修哥殺了他爸爸，他已經放低了。靜子望住賢哥，我返去啦。阿賢哥話：其實你一見到你呢，我已經認得你㗎啦。三十幾年你都認得我。係呀，我覺得有 啲親切感，因為咧嗰日我第一次見你，你死爸爸嗰日，我唔知點解我好似應承咗你，我想照顧你一世咁，但唔知呢個係一個錯覺啦。靜子笑住，你單身啊？係啊，喺鄉下做警察，冇乜出息，都係單身。哎，我送你車站，送你車站。得知靜子喺車站打個電話俾賢哥，俾修哥，修哥冇聽到電話，可能佢唔敢聽我電話，但我想翻去解決呢件事。你點解決？其實我冇再恨佢，三十幾年我放低咗，我選擇原諒佢，因為我見到佢同我講呢件事嘅時候，佢好後悔，佢嘅神情好落寞。其實可能呢幾十年，除咗我放唔低，佢一樣放唔低。其實做咩都好啦，都應該係一個解決同埋擺脱嘅時候。靜子上個火車，去到修哥屋企，晏晝三點幾，佢開門，見到修哥跪咗喺度，心口插住咗把刀。修哥選擇咗自殺去賠罪，靜子一啲開心都冇，佢依然難過，因為對修哥亦都有啲情義。一個老人家到最後尾落得咁嘅收場，都令人唏噓。喺呢個時候，在電話傳來賢哥的一個訊息，沒人照顧你，一個人在外面漂泊都不是那麼好，不如回來吧。我一個人住，我間屋都相當大下的，有幾間房，你不介意的，回來跟我一起，我們始終都是山裡人，靠山吃山，回來吧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